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三章，要与不要，第七集。 哈利波特响亮地打着鼾，他在卧室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了将近四个小时，一直望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街道，后来便睡着了。他的一侧面颊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眼镜歪在一边，嘴巴张得大大的。他呼在窗户上的一团雾气被外面橙黄色的路灯照得闪闪发亮，在这种人造的灯光下，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有点像个幽灵。房间里零零散散地放着各种东西，还扔着许多垃圾。地板上散落着猫头鹰的羽毛、苹果核和糖纸。床上几本魔法书乱七八糟地跟袍子摊在一起。桌上的台灯下放着一堆报纸。其中一张的标题非常醒目。哈利波特，救世之心。人们继续纷纷议论魔法部最近发生的那场神秘骚乱。期间那个连名字也不能提的人再次现身。 我们不许谈论这件事，什么也别问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神情焦虑的记忆注销员昨晚在离开魔法部时说。然而，据魔法部高层人士证实，那场骚乱的中心是在传说中的预言厅。尽管到目前为止，魔法部发言人仍然不肯证实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但巫师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些因侵害和盗窃行为在阿兹卡班服刑的食死徒们当时试图窃取一个预言球。那个预言球的内容不明，不过人们纷纷猜测与哈利波特有关。他是人们所知的唯一从杀戮咒中生还之人，而且已知事发那天夜里他也在魔法部。有人甚至称波特为救世之星。他们相信那个预言指出，只有波特才能使我们摆脱那个连名字也不能提的人。那个预言球即使真的存在，目前也下落不明。不过下转第二版，第五栏。第二张报纸放在第一张旁边，上面的标题是斯克林杰接替伏吉。头版的大部分版面都被一个男人的大幅黑白照片占据，他有着一头狮子毛般浓密的头发和一张疤痕累累的脸。照片是活动的，那人正朝天花板挥着手。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前任奥罗办公室主任鲁福斯·斯克林杰接替康奈利·福吉出任魔法部部长。这一任命得到巫师界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不过新部长斯克林杰就任几个小时后，就有传言说他与刚刚恢复原职的威森加摩首席巫师阿布斯·邓布利多关系不和。斯克林杰的代表承认，部长就任最高职务后即与邓布利多会面，但他拒绝透露他们所商谈的话题。据知阿布斯·邓布利多。下转第三版第二栏。在这张报纸的左边还有另外一张叠起来的报纸，上面一篇标题为魔法部保证学生安全的文章正好露在外面。新任魔法部部长鲁福斯·斯克林杰今天发表讲话说，魔法部采取了一些新的强硬措施，确保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学生于金秋安全返校。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魔法部不会透露其严密的最新安全计划的具体内容， 部长说。不过一位内部人士证实，这些措施包括一些防御魔法和咒语，一系列破解咒和一支专门派去保护霍格沃茨学校的奥罗小分队。新任部长坚决保证学生安全的立场似乎使大多数人消除了疑虑。奥古斯塔·隆巴顿夫人说， 我的孙子纳威，他碰巧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好朋友，六月份曾在部里与哈利一起并肩抗击食死徒，而且 这篇报道的其他内容都被一个放在上面的大鸟笼遮住了，鸟笼里关着一只气派非凡的雪白色猫头鹰，它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威严地扫视着屋子，脑袋不时地转动一下，望望正在酣睡的主人。 有一两次他还不耐烦地磕磕嘴巴，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可是哈利睡得太沉了，根本听不见。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箱子，盖子开着，似乎在期待着被填满，但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有箱底稀稀落落地扔着一些旧内衣、糖果、空墨水瓶和破羽毛笔。箱子旁边的地板上有一本紫色的小册子，上面印着醒目的文字： 魔法部授权出版，保护你和你的家人不受黑魔法侵害。目前巫师界受到一个自称食死徒的组织的威胁，遵守下列简单的安全准则将有助于保护您自己、您的家人和您的住宅免遭袭击。一，不要独自离家。二，夜晚需要格外小心，外出尽可能在天黑前赶回。三，检查住宅周围的安全防备，确保全家人都知道一些紧急措施，如使用铁甲咒、幻身咒等。家中未成年的孩子则需学会随从显形。四，与亲朋好友商定安全暗号，以识破食死徒利用复方汤剂假冒他人，见第二页。五，若察觉某位家庭成员、同事、朋友或邻居行为异常，请立即与魔法法律执行队联系，他们可能已被施了夺魂咒，见第四页。六，如果黑魔标记出现在任何住宅或建筑物上，千万不要进入，立即与奥罗办公室联系。七，未经证实的目击消息说，食死徒现在可能使用阴尸，见第十页。若看见或遭遇阴尸，请及时向魔法部报告。 哈利在睡梦中哼了哼，脸颊顺着窗户往下滑了一两寸，眼睛歪得更厉害了，但是他没有醒。哈利几年前修好的一只闹钟在窗台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间是11:01。闹钟旁边，哈利松开的手里有一张羊皮纸，上面用细长的歪向一边的笔记写着一些字。这封信3天前被送来后，哈利经常拿出来看，刚送来时羊皮纸卷得紧紧的，现在已经平平展展了。 亲爱的哈利，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将在本星期五夜里11点到女贞路4号来接你去陋居，他们邀请你在那里度过暑假剩余的日子。另外，我在去陋居的路上要办一件事，若能得到你的协助，我将非常高兴，详情见面时谈。请将回信托这只猫头鹰捎回，星期五见，你最忠实的阿布斯·邓布利多。 信的内容哈利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但自从晚上7点坐在卧室的窗户旁之后，他还是每过几分钟就忍不住偷偷再朝他瞥上几眼。这里能清楚地看见女贞路的两个路口，他知道没有必要反复地看邓布利多的信。哈利已经按照要求把他肯定的回答让那只送信的猫头鹰捎了回去，他眼下能做的只有等待，不管邓布利多来还是不来。可是哈利没有收拾行李，刚在德斯里家住了2个星期就要被解救出去，这件事太美妙了，不像是真的。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心头的焦虑，总觉得会有什么地方出差错。他给邓布利多的回信送到别处去了，邓布利多被耽搁了，不能来接他了。或者那封信根本不是邓布利多写来的，而是一个玩笑、恶作剧或陷阱。如果高高兴兴地收拾好行李，到头来大失所望，还要把东西一件件地从箱子里再拿出来，哈利肯定会受不了的。对于可能到来的旅行，他唯一的准备就是把他那只雪白的猫头鹰海德威牢牢地关在笼子里。 闹钟的分针指向了12，几乎就在同时，窗外的路灯突然灭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像闹铃一样惊醒了哈利，他赶紧扶正了眼镜，把贴在玻璃上的面颊移开，而把鼻子贴在了窗户上，眯起眼睛看着下面的人行道。一个身穿飘逸长斗篷的高高的身影正顺着花园小路走来。哈利像遭到电击一样腾地跳了起来，带翻了椅子。他开始把地板上够得着的东西胡乱地全部抓起来扔进箱子。他刚把一套长袍、两本魔法书和一包薯片从房间那头扔过来，门铃就响了。楼下的客厅里传来福农姨父的喊声： 真见鬼，这么晚了谁在叫门？ 哈利僵在了那里，一手拿着黄铜望远镜，一手拎着一双运动鞋。他完全忘记了告诉德斯里一家邓布利多可能会来，他觉得又紧张又好笑，赶紧从箱子上翻过去，拧开卧室的门，正好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晚上好，想必你就是德斯里先生吧？我相信哈利一定对你说过我要来接他，是不是？ 哈利一步两级地冲下楼梯，在离楼底还有几级时猛地刹住脚步。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他，任何时候都要尽量与姨父保持距离，别让姨父的手臂够着他。门口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银白色的头发和胡子一直垂到腰际，他的鹰钩鼻上架着一副半月形的眼镜，身上是一件黑色的旅行斗篷，头戴一顶尖帽子。福农德斯里的胡子差不多跟邓布利多的一样浓密，不过是黑色的。他身穿一件紫褐色的便袍，正呆呆地盯着来人，似乎不敢相信他那双小眼睛看到的一切。